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杨乃文，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家生技医疗产业促进会今天举行里监事会议，选出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慧出任新会长。生策会在两个周前选出新的里监事，其中35席里事中，科技业一次入选11席，更包括了国内电子五哥，震撼整个业界。原本预期里监事选举中获得最高票的林百里获选会长的机会最高，不过最后仍然由在生技业资历最深的翁启慧获得最多理事青睐。国民党中常委花莲县长徐祯蔚日前陪同参选立委的丈夫前花莲县长傅昆萁登记造势，引发支持国民党提名立委参选人黄启佳的基层不满。党内人士指出，徐祯蔚明显的违反国民党党员行为规范，最重可受撤销党籍处分。国民党考纪会主委魏平正今天指出，徐祯蔚先前曾经向党中央专案申请核准辅选配偶，党中央这两天已经核实，爱难同意。不过对于徐祯蔚日前帮傅昆萁助选造势是否违纪的问题，魏平正持保留态度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这一部分还是要尊重地方党部决定，由花莲县党部搜集证据并且做成处分建议之后再来看看。香港警方包围理工大学第10天，理工大学下午发出声明表示，校方派出的6队协助小组已经完成到4座大楼的寻找工作，暂时没有发现到留守者，但是发现不同楼层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也在大楼中发现各种危险物品以及汽油弹，小组会继续的进行搜寻的工作。而警方在中午也发出声明，呼吁留守者尽快的离开理大范围，警方也连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独立中间人组成安全小组，在理大附近后面支援，在必要的时候协助提供救援。而警方也重申，以和平方式以及灵活弹性这两大原则解决事件，也就是如果留守者有需要接受治疗，警方会以医疗先行的方式处理，不会及时拘捕，但是会拍照以及登记个人资料。至于其他不需要接受治疗的留守者离开校园，警方会以既定的程序依法处理。香港校园因为反送中行动而成为战场，台湾多所大学伸出援手，接收在香港的海内外学生来台就读。台湾大学今天表示，截至昨天已经完成申请程序，将在本学期来访的学生共计483名，其中我国247名，香港199名，其他来自16个不同地区的学生37名。这些学生12月初将会陆续抵校，台大也已经开始安排访问生来台之后的就读以及住宿事宜。台湾大学校长管中闵今天在台大脸书上写给全校师生的信提到，由于香港情势严峻，基于大学间相互的合作精神，经过讨论，欢迎在香港地区就读的学生以专案访问生的身份申请来台大短期就读。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恳请老师以及同学们支持，积极协助访问生适应环境。管中闵最后也感谢台大同仁以及师生所付出的心力。日本今年10月才刚把消费税由8%调高到10%。国际货币基金 IMF 发布分析2019年日本经济的报告指出，为了保障高龄化社会持续增加的社会福利等经费，日本需要更进一步的提高消费税。报告建议，日本应该逐步的提高消费税，在2030年提高到15%，并且在2050年提高到20%。IMF 的新任总裁乔治·艾娃在记者会上赞赏日本在上个月顺利将消费税从8%提高到10%。 乔治·艾娃指出，尽管日本失业率较低，但是薪资并未提升，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并且有效利用企业手中大量的现金，并且表示逐步提高的消费税将会有助于日本财政健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点，来到115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995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95点，来到233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成为2135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下跌2点，成为290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点，成为9629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3点，成为269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成为3213点。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北部以及东北部会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身， 到不了的地方就交给味蕾细细品味。 博朗精品咖啡，柑橘茶香醇厚甘甜， 坚果香气浓郁圆润。 博朗精品咖啡，巴西喜拉朵伊索比亚单品豆种糖奶极致呈现，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21世纪英国最畅销男团西城男孩，全球超越5000万天量销售，红发艾德、詹姆斯贝共同跨刀。城男孩20周年回归大碟《真爱之光》，首批内附专属明信片。环球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臭味滚、爱心提供的猫狗专用除臭喷雾、洗毛巾、湿纸巾。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谷谷吕思伟。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手机高照，有心卡白白。女生是拉拉徐佳莹，男生超好认，500。演唱会的现场版本，手机高叫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就爱点你 UFO。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今天来到了11月26号星期二，今天第一个小时哥哥他出差，我刚刚已经心里就是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还是出差，要讲出差，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脑子一直浮现哥哥去外遇，完全不一样。 我的感受你都不理，那爱爱还有什么余地？ I don't care， 为你的面照面的彻底疯狂陷下去，谁知道那不过是你很自私冷漠的关系，现在终于看清 Oh no no，就在这里 You should know Every song and memory 把我打醒， 我想回家的 择相信你的谎话，再不用被你甜言蜜语绑架。沉默是因为我不想和你吵架，给的爱太恋着，它被你踩在脚下。只需肆意挥霍我对你的爱，三心二意还敢说你还在，终于知道还有另一人存在。你躲闪的身材早就把你出卖，天真正以为付出了真心，给你了我的一切，至少你最真心。伤害我几回，你怎么忍心？我再也不会要你回答这个问题，把我付出的心还我，分开看看谁比谁更难过。你是 bad boy， 我早已经看破，难求再见吧，我不想再玩我。 Coco 李玟，再加上了 Vava， I don't care。最近呢，就是过到其实都不太知道今天几月几号，就知道哦，大概是十一月吧，十一月中了吧，十一月底了吧，接下来要十二月了。然后开始拿到一些要口播资讯，才发现 Oh my God， 这个年节真的要来了。春节过年想让你家更有年味吗？你家的年味是怎么经营的呢？我觉得我家已经不太有年味了。他说想要年味，贴春联就没错。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张大春，大春哥写的春联，他亲笔挥好的迎春古诗，遵循手工书写传统，独创春联贺词，用文学来表达传统喜庆的美，同时呢也是一种对亲朋好友的祝福。那当中的诗文贺卡有特别针对不同的对象，比如说你要给长辈的也有，给老师的也有，给朋友的也有，给情人的也有，都有不同的内容。所以呢现在有一个张大春庚子年春联礼盒，里面有比如说大门的对联啊，横幅啊，桃符，我不知道什么，桃是桃花的桃花的花，桃是桃花的桃，桃符是招桃花的吗？当然还有刚刚提到的诗文贺卡、吉祥字，还有一个精致的礼盒，总共有八件正统的吉祥贺礼。从现在开始呢，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七号已经在开放预购了，所以你想了解一下这个春联礼盒的话，你可以上好物市集的官网查询哦。 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比较想当情人，写给你每一首歌都是有史无名的风格，当你生命中的过客，何对自己如此残忍。 闪 躲，我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比较想当情人，为了你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人。爱就换个宁静，别再叫我哥。 哈尔许书豪、萧敬腾的《别再叫我哥》。时间来到了两点二十一分，下午的这个时分，你正在上班吗？还是你今天休假在家休息呢？刚刚在 APP 上看到人说薪水小偷一号来喽，还是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时候，就是你当薪水小偷的时候呢？ 当你转过头想逃离那一刻，谁就跟我说别往心里吞，若是有可能我会一直等，多想 圣诞情人节，给你每一首歌都是有始无明的风格，当你生命中的一过客，何对自己如此残忍，我多想告诉你不要再叫我哥，我一场圣诞情人为了能紧闭心门，就是为了等到那一刻把你当作我的女人， 来又换个名字， 别再叫我哥， 我说出了真心话，把一切变得更复杂， 当作只是个想法，反正你也没有想到。 天气就是越来越凉，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爱吃，无时无刻都嘴很馋想吃东西，然后有的人到了冬天就是越来越爱吃火锅。但我没有想到前一阵子我居然被一个广告给生火，照理说天气越冷对于冰品应该是比较没有感觉的，但我前一阵看到电视上那个它应该算是雪糕的广告吧，哦，看起来超好吃，我的天哪，但我现在忘记牌子了，我只记得便利商店有在卖，然后就是感觉是日系品牌，因为就请一个看起来很日系的女生，然后整个广告整体氛围很简单，他就拿着一些雪糕，然后就是吃雪糕的感觉，那雪糕就巧克力口味嘛，所以那个打灯啊跟背景都是可可的风格，可可的颜色，然后很温暖在吃冰，哦，那一只雪糕怎么看起来这么好吃，我的天哪、我脑海中大概已经，我现在吞口水，我脑海中大概已经想了三天了。是 real quick， 秒把地上的剁碎 ，Hell yeah， 掌控一切就变成教练，镇压这的 rap 计划 ，VIP， 几个巨星一滴其他聋哑病，曾经我的世界被负面给包围，周围星空是暗淡，近乎像是瞎眼，累积的误解堆叠，怎么都无法销毁，淹没在蜚语流言，像王魔头上浇水，终究不是温室花朵，我还是罩得住，渴望驱使我追逐，不管大的雾，饿的不止要雨，还要你手上掉干菜，太给你遇上冰山，铁定要翻船。这旋律怎么来的，不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We ain't worried about nothing， 这一天像是意外，记忆体没记载，地点今晚不是你问题，我把阻碍踢回黑的绝不奇怪，要把这个时代千万别太意外，展开你的意外，千万别压抑，后续你会很压抑，要怎么驾驭，目光等到下一句，到聚集地把你过滤下一律， My flow like a water， 那 new splash water， 感受那么深刻的讯号，也能侦测 before the fan， before I draw the chain，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 do the one last time for me。这旋律怎么来的，肤色是亮黑还白的， That's 东海岸的 favor baby， Can I do it one more time， Whatever you say， 总在意那些， I want about nothing， I want about nothing。 What you talk about boy， BCW 再加上了佳佳的东岸，我昨天刚好看了屁孩的影片，然后有一首歌里面要讲到 BCW 跟吴卓源，所以我现在就是虽然在放 BCW 歌，但是我的脑中全部都是屁孩 BCW BCW BCW。刚说到了，就是因为那个雪糕在便利商店卖，然后我知道我自己会受不了，所以我就最近刻意都会避开便利商店，不要去看冰品那一区，因为我知道我看了我就会想吃。便利商店呢，刚好昨天看到一个调查报道，虽然说这个调查是日本的调查，因为最近呢可能大家会开始讨论说，便利商店真的有需要24小时吗？你觉得呢？现在在收听的大家，你觉得便利商店是需要24小时营业的吗？他们就在询问半夜12点以后用，就是你真的有去便利商店消费的人到底多不多？结果在日本的调查发现，在半夜12点之后，就是去街访嘛，访问说你到底有没有去便利商店呢？等等之类的，发现。其实使用的频率很低耶，有在半夜12点之后还会去的，大概只有16%吧，就高达80%多的人其实都没在用啊。然后当中呢还有一个女生回馈的意见，30代的女性说，哦，不知道为什么呢，晚上去便利商店的时候反而会买一些根本不必要的东西，会超过你原本的预期，晚上比较容易失心疯的购买。然后有人说，哦，半夜12点以后去便利商店，有时候是突然想起有什么东西要缴，没有缴了，为了缴费紧急而去。然后就想一下我自己，哎，我想不起上一次超过半夜12点去便利商店什么时候，真的很少。 发现真爱，发现波切利。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莉·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5首新作。 Here I am now, up against the edge, take my hand.

面对升学压力，你别觉得泄气，教你起早解题绝技要认真听，自称我的恩师真正亲，还说同学身为高三生，面临我的小班们，每天面对吊着，你科目搞得腰酸，要别人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的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像供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册，飞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大山坡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储备火力，即便不及无限苦练，达到无限可及。这问题要前后夹击，中间苦难面对难题，别像一个傻逼，真的苦干学会不断，放弃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来的独具表现。记得单纯考证，我们向你胜利会师，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猜对，没写的都送分给海。 口袋没钱，今天来到26号，来到月底，你口袋还有钱吗？再加上了熊仔的蹦蹦蹦蹦，也恭喜宇宙人的小巨蛋演唱会门票完售。Wonder Woman 安室奈美惠，再加上了祖屋安娜，下午的10分，你有爱困吗？让我用歌曲来把你叫醒。 前常说呢，就开玩笑会说，希望在电台，希望在录音间有一台，比如说洛克马健腹器，可以运动。然后有一阵子，哥哥欧马克说他想有个单杠，在那个录音间可以拉单杠，或是说我希望可能有个跑步机或干嘛的，就随时随地想动可以动一下，可以提神醒脑。但现在我觉得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些设备了。我现在要许愿，就是应该电台未来要添购，我们应该要添购那个 Switch 的健身环哦。那个非常的累耶，不晓得大家有玩过吗？啊，当然，因为我本身平常没有在运动，所以本来就很容易感到疲惫。可是它有一些，那个环其实蛮 Q 弹、蛮紧的，所以真的是要很用力才能把它，比如说往内凹，或是你手平举抬高的时候要凹，就是那个手臂的内侧啊，都要非常的用力。我真的觉得有那一台之后，如果你真的很认真按照它的菜单，然后去闯关，然后每天都锻炼自己的话，就是那个健身环就是你的健身教练，很可怕，很累。你看每个公司都应该有一台啊，如果我现在上班有点精神不济，就爱困欸，去旁边你只要玩一关，你整个醒过来。那他那个健身啊，因为你要跑步嘛，所以他会感应你那个膝盖抬起来的高度，你可能抬越高，就是频率越快的话，你就跑越快。那有时候会有一些阶梯要跳来跳去，那个跳呢就不是你真的人跳起来，是你要把那个健身环往下，然后也是内压，你内压的时候好像会有气体，就是那种钢铁那样噗会飞起来，所以你要跑跳的时候，你要同时又要压那个环哦，跳死。张亮也跟大嘴巴的办不到，所以我真的玩了一关之后，我就是累倒在地，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行，我没有办法玩这游戏，可以开简单的给我玩吗？所以我就开始玩坐在那边的 Overcooked。Overcooked 是什么游戏呢？也是我这一次玩的时候才知道，之前就是听说那个游戏很好玩很好玩，然后都做菜的游戏，我想说做菜的游戏是怎么样。哦，原来是你跟你朋友，比如说你们总共四个人在一间餐厅里面，然后你们要分工合作，也许有人要去拿食材切菜，有人要负责去洗碗，有人要负责把那些食材拼在一起，因为比如说做一道菜，比如说这道菜需要有三个配件，要番茄要鱼要海苔，我假设，然后有人把它拼在一起，然后番茄要切，海苔要放，高丽菜也要切，就都要切，会跑来跑去，那个动线很乱。但我发现就是我就是一个蛮热爱服务业的人，所以我在那边到最后就很爱掌控全场，因为那盘子只有四个嘛，我就说左上来啊，左上切一条鱼，一条鱼给我过来，右下切番茄，要番茄来一个。我觉得讲那个好舒压哦。 萧敬腾、林宥嘉见证实力，明星评审小雨、苏建行、阿令肯定加持，天后推手陈子红幕后操刀，制作人陈冠甫全力打造，全域女生许丽杰推出唱将主打《再抱紧点》。 时候想象的画面是不是你的感觉？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不安的眼泪，哪怕某个明天我们变成了从前，无所谓，无所谓，再抱紧一点，直到爱凝结，你在的身边。 淋漓尽致，深刻动人，被歌迷与传媒公认为华语乐坛新一代女唱将，她是无法被忽视的23岁大女孩。许丽杰， 再抱紧一点。

或许真，别频频回头看。那女孩比从前真帅，说错过的就别回头。 杨丞琳的山石，请来山宁老师帮他制作，然后这首歌他们就大概聊了3分钟就做出来的，非常酷，就是打电话沟通，然后杨丞琳就把这张专辑的概念、想做的原因、整个想传达的自己的心情，然后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叭叭叭叭叭叭，一口气讲得很清楚之后，山宁老师我知道了。之后就交出了这首歌曲。其实我所有歌曲呢是来自于郑兴慈，想念是最远的旅行。2:55，待会定个整点，下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咯。你有什么青春回忆、青春故事想分享吗？欢迎你在下个小时打电话给我们，点播你的青春歌曲，02-2363-9955，2363-9955。 当谁不经意问起微笑回忆，时间会模糊痕迹，好些人认不清，谁能证明我遇见你？一个人练习呼吸，一个人练习忘记，刻骨铭心，说忘记难忘记。一个人练习分离，一个人会有回忆，更丢了风要怎么飞得进天际？原来我真的错过你，用眼泪换算天堂的距离，这世界如此辽阔，哪里容得下我姓名？我还没有准备好放弃，可错过爱从来就不需要原因。我会记得你和那些来不及。 忘记难忘记，一个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期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流行、爵士、说唱、华语乐坛罕见复合式炫技能力者 Shiny 吕杰飞全新创作双专辑《外星人》《家是天堂》，11月22日专辑发行演唱会同步登场。 发现真爱，发现波茄利。全球超越8000万张专辑销售，史上最伟大跨界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冠军大碟《真好》，改版收录艾丽·高登、珍妮佛·加纳合唱等5首新作，环球感动发行。 2019飞碟空中义卖会12月2号到13号暖心登场，义卖商品有奥斯汀寝室爱心提供的好好睡敬老福袋，义卖所得全数捐给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你一起支持老人圆梦计划。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为了防堵境外势力渗透，立法院民进党团公布反渗透法草案，并且在今天程序委员会中排入本周五立法院会的报告事项中。国民党团总召曾铭宗指出，假设修法可以提升国家安全以及维持国家社会稳定，国民党全力支持，但这项法案影响人民权益重大，而且部分条文定义不够清楚，行政院却没有提出版本。民进党团日前说要进覆二读，违反程序正义。他质疑整个民进党团都沦落到了去配合蔡英文总统的选战策略，民进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堕落？民进党立委郭正亮随后回应表示，这个法案已经跟陆委会还有法务部等单位协商过，到时候所有政府单位都会背书，只是考量到立法进度，所以由党团来提案。他强调，进覆二读仍然会经过朝野协商程序，国民党也有很大的发言权，既然认为立法有必要，大家就来好好审，如果有意见就交付表决。反渗透法草案明定，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进而犯妨碍政府总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以及公投的行为，加重其刑到1/2。澳洲媒体报道，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向澳洲政府投诚，声称渗透香港、台湾，引发轩然大波。民进党则是推动反渗透法草案。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今天表示，不要看了影子就打枪，应该详查，不应该在选举骗选票，制造恐惧感，让台湾人民在恐惧底下投票。宋楚瑜强调，台湾要免于恐惧的自由是政府的责任，到底王立强有没有入境过，我国的国安单位以及移民署要明确地向人民交代。宋楚瑜说，如果有人公开质疑曾经有资金进来，金管会要非常清楚向人民交代清楚，而执政当局也要让人民相信政府有能力清查所有资料。宋楚瑜强调，本案必须要由立法院成立跨党派调查委员会，要求国安单位、金管会向人民说明，如果行政单位发现有漏洞，才正式经过行政院讨论提出修正法案，而不是临时在选举时骗选票，制造恐惧感。 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FTA 第16轮谈判明天在南韩首尔举行，为期三天。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教务室室长吕汉久，还有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日本外务省国际贸易和经济特命全权大使香川刚广将会率团与会。中日韩三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文本谈判已经在本个月初全部的结束，之后三国将首度举行自贸协定谈判。根据韩国产业部的介绍，中日韩将会以比 RCEP 更高水准的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全面讨论货物以及服务市场开放、投资、原产地、通关、竞争、电子商务等问题。吕汉久表示，目前全球经贸环境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三个国家的重点将会讨论有效促进区域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的方案，谋求互利共赢，为东北亚国家经济合作跟繁荣奠定基础。日本经济指数今天收盘上涨80点，来到2337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点，成为2121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2点，成为29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3点，成为9660点。香港指数下跌62点，来到2693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6点，成为3214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5点，成为1157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995亿。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外海，台湾时间今天上午10点54分发生瑞士规模 6.4 的浅层地震，距离震央最接近的港口也是阿尔巴尼亚第二大城都拉斯受创严重，多栋建筑物崩塌。由于当时正值凌晨时分，传出许多人在睡梦中遭到活埋，目前已经知道至少3死150人受伤，而随着救援工作进展，伤亡人数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台南以北、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公共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容易有8到9级的强阵风。另外北部以及东北部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宝贝，你愿意与我双宿双飞吗？ 哦，这么肉麻，一定有鬼。 跟我走就对了。 哎，怎么是来三菱展见？ 是三菱要带我们双宿双飞啦！现在买车就送日本双人来回机票， 有五个城市可以选呢。新宅桥我来了， 每月再抽东京赛事五日双人自由行，越早买中奖机会越高哦， 还享高额零利率跟旧款新最高50000补助。 Mitsubishi Motors。 2019感动回归，600多个日子的等待，值得你再次期待，重温当初的感动，重回 daylight 的那个晚上。中文原创音乐剧 daylight， 11月29至12月1日，新北艺文中心，购票请洽两厅院。 现在换你的回， 夜的奇境，像梦的音符，肖邦好像就在我家，哄我入睡。 肖邦夜曲1001草本胶囊，由永越健康与顺天本草跨界联手，搭配睡眠三阶段，奏出动人乐章，邀你入睡。 天然草本睡眠333，入睡好简单。 全台信医、大树、丁丁药局、MOMO 都有贩售。 永越健康，祝你永远健康。 妈，以前您总说住的地方要是好山好水，今天来天灵墓园看您。上百座精美的汉白玉石雕，配上绿树蓝天，我想这里就是您梦想中的天堂吧。 典藏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新竹关西天灵艺术陵园，下交流道10分钟，专属您的天堂陵园。0809095599，天灵，精彩人生，灿烂永恒。 我是萧煌奇。 飞碟 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没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07，星期二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 欧巴的青春之歌。 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你青春的回忆当中，有一首歌，有一些故事在当中，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那一首歌曲，然后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们的青春之歌专线是02-2363-9955 2363-9955。这首歌曲真的很青春哦，样到不行。 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啪的掉。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啪啪啪的掉。 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啪的掉。 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啪啪啪的掉。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啪啪啪的掉。眼泪总是巴拉巴拉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眼泪巴拉巴拉的流，咕噜咕噜噜地喝着酒。他看着他有一小时这么久，决定上前，决定下了手。这套路他轻熟，他轻松当个英雄，不惊恐。但当你还巴拉巴拉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个女孩能听懂爱情在叮咚。第一周看电影，第二周喝酒不乱性，第三周聊到甜蜜，满当心他觉得你还是他甜蜜。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凶，想用名牌得到他的恩宠，但我花钱还花心，他说他会珍重。不要把我 friend zone， 眼泪不停流，给你哭泣吧，留你为何不停留。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他哭泣，他哭泣，哭泣，哭泣，哭泣。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啪嗒啪嗒的流。他哭泣。 上个小时刚好也有讲到他，他是屁孩。也许你是看《森林之王》认识他的，也许是更早的时候就认识他。 不知道他为什么搞失踪，明明前几天还约好要去看夜景兜兜风，突然他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下一次再见他早就是上帝的现实中。 你没有听错，歌词歌名里面就是有 Gucci Prada Dior。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02-2363-9955 2363-9955。我刚说虎虎吗？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故事咯。嗨，你好。 哎，玛丽你好。 你是？ 我是台南的阿正。 阿正吗？ 哎， 阿正，你有什么青春之歌呢？ 回顾，应该青春之歌就是孙燕姿的超快感吧。 超快感，这首歌有什么快感故事在里头？ 没有，就是之前年轻的时候每天都上那个就是大夜班，然后可是都是四班二轮，然后都是早上7点下班，然后就有两天都不睡觉，然后听到这首歌，就自己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精神都来了。 你说你大夜班然后连续上班连上两天没睡觉吗？ 对啊， 天哪， 两天，然后在那个然后听这首歌，然后就一直都没有休息。 所以是靠孙燕姿撑过来的， 很这样很根本。然后现在也十几岁，然后每次听到广电台有播这首歌的时候，说到我回想我那时候在主科，然后没有休息，然后在听这首歌，然后觉得哎很嗨。 那你现在生活作息有正常一点了吗？ 现在非常正常，孩子九点半睡觉，我跟着睡觉，然后 非常棒。 然后六点跟着他们起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几乎都这样。 好的，超快感，待会替你送上喽。 好，谢谢，拜拜。 讲到超快感，是不是上礼拜有人点超快感啊？啊，上礼拜有人要点一首歌，已经播过第二次歌手了，所以没有播。我还说下礼拜我们第一首播你的是哪一首歌 ？God， 我全部都想不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我能决定是对，谁又该要沉睡？争论不能解决，占用我之前的夜，关掉你的嘴，唯一的恩惠，挡在前面的人都有罪，后面无路可退。一副证明判决，那感觉没有适合滋味，就像被笑柄拖累，你试着完全逃开，阻挡被群蔓延的变形会让我沉醉。最近我的旧伤，我没管事的承诺，了就关我记在角落，已经一直伴着黑色脸部被风吹动，阳光无言的穿透，洒下掉进被我心不后的手，沉默人就沉默人。开始发笑，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认识的父母已全都看不见，追的孤独，请原谅我的自负。没人能说，没人可说。 谢谢 APP 上 JG 的提醒。所以上礼拜有一个人也要重复点播的是范晓萱的歌嘛，那他是要点播哪一首你还记得吗？嗨，你好。 你好，玛丽吗？ 是的，你是 玛丽，我是苹果奶奶。 苹果奶奶 马克今天没来呀、啊？ 他大概在两分钟会抵达。 哦，好，你好漂亮啊！我原本好几年前在那个小燕有约有看过呀、啊。 哇，那还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呢。 现在还是年轻啊！你现在说话声音，你看多么美少女啊！ 你我奶奶怎么那么会说话？ 没有，我都说实话。我今天突然想点一首歌，就是学生时代啊，我有位哥哥，我们爱看电影嘛，梁家的哥哥。那个玛丽莲梦露演的一个电影叫那个，里面有一首歌叫大江东去，英文我不太会说。 哇，大江东去 挺好听的。哇，那个曲子您可以上网查一下，帮我播。 我可能要查一下，那个有一点年代。 没有关系，慢点没关系，我等着，我慢慢等。 你是说哪一部电影？ 大江东去，就玛丽莲梦露演。 然后主题曲你不确定这样子。 嗯，对，可是他大江东去。And the river, la la la la la la la。 好， 我只会哼一点点。 好的，我待会来 Google 一下。谢谢 Beautiful Girl 玛丽。 谢谢苹果奶奶。 谢谢平安哈。 好， 拜拜。 周杰伦的以父之名，我们的 Google 大王强势回归， 偷情王回来喽！ 不能说偷情，你要说我去看牙回来。 看牙明明就是你自己在那边乱猜的。 每一次哥哥说要看牙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是去看牙。 我很久没去看牙了。 对，他最近有一会儿没去了，我想很快又要再看牙了。 这才不是，这是牙齿。有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健保给付有关系，不然其实一次就可以做完的 啊。有人帮我查了，说大江那首歌是不是 River of No Return 啊？待会播出来，苹果奶奶就可以听听是不是了。送上台南，完了是阿镇还小镇？超快感。 02-2363-9955，嗨，你好， 你好，玛丽，你好， 嗨， 马克回来了， 哦，马克你好， 你是 谁？ 我是台北的浩浩， 浩浩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先说一下，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就是要帮人家点播的歌是应该是500的歌，就是没播到的。 所以是500哪一首歌？因为上礼拜不是有一个人他点第二次也那个歌手我们已经放过了，然后我还说下礼拜帮你播，然后我想不起来那首是什么。 哦， 我也想不太起来，好像是浪人情歌吧，但我记得是500的歌。 欸，好像是浪人情歌哦。然后最过分是我上个小时又播了500， 就是你们一开始就播500的歌，然后他后来要结束的时候拿进来点这样。 I'm so sorry， 那你的歌是什么？ 我的青春之歌是周杰伦的《我不配》。 刚刚周杰伦 不是放过了？ 我刚播过了吗？ 对啊， 啊，那下次再帮我播好了。 哇塞，这个债会一直欠下去哦。 真的哎，那拜拜喽， 我记得的，我再打来，拜拜。 好，拜拜。缘分，缘分。3:21，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星期二第二个小时，请大家来回顾你的青春，远目眺望当时的青春岁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02-2363-9955，2363-9955是我们的分享回忆专线。 您好，您好，您好，三声没讲。 好， 你是？ 我是台北的小杨。 小杨，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野人花园的 I Knew I Love You Before I Met You。 这首歌什么故事呢？ 初恋的时候的歌。 然后初恋你跟他维持多久？ 没有在一起，然后他最后就跟就是喜欢他，就暗恋一个人吧。喜欢他很久，然后就是 觉得那时候这首歌很代表当时的心情。 那你有表白吗？ 因为他身边男孩子一直来来去去，所以说我们就是在旁边做一个忠实的陪伴者，像柴犬一样， 像柴犬一样。忠犬小八，那现在的他跟现在的你分别过如何呢？ 他结婚，我也结婚了。 哦， 对， 然后两方也都还没有离婚， 这什么意思？ 离婚率现在很高，好不好？50%， 是没错啦。 对啊。 我们才30几岁，还没到40岁那个要混乱的年代。 你几岁结婚的？ 大概去年吧。 哦，刚 新 婚啊。 今年，对对对。 天啊！ 所以现在还算是婚姻的热恋期吗？ 就家人吧，对吧？就在一起，跟现在的老婆在一起5年多才结婚，所以说算是认识蛮久的。 嗯哼， 经过蛮多事情的。 是。 对， 好的。 有一些婚姻之道，有一些感触触发吗？ 觉得，因为我跟我老婆就因为经过很多事情，所以说什么都能讲，所以说什么都能沟通。 那我想知道很多事情是什么事情？ 你们经历了什么？ 像我爸爸的去世啊，然后还有说家里面的之前父亲生意失败之后很多事情，对吧？然后还有。之后打的那个继承官司啊，跟我泡的女朋友打继承官司之类的这些种种状况， 就他等于是陪伴经历过你人生所有的面向的感觉。 都是不好那一项，还没到，对，都是比较负面的。 好的， 但他不离不弃是你兄弟。 是我老婆， 是我牵手。 不离不弃是我牵手。 对。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你的青春之歌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青春之歌，

to be lost in a stormy sea. I can hear the river call. I can hear my lover call, come to me. I lost my love on the river, and forever my heart will yearn. Gone forever down the river of no return. 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 啊，我是高雄的吴先生。 吴先生，青春之歌是？ 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 谢谢。 999。 你要谢谢谁呢？ 谢谢我的初恋情人。 他做了什么事要让你感谢他呢？ 嗯，也不是做了什么事，这是我们分手的，那个时候我。在那一天听到的一首歌，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 好， 然后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初恋情人这样子。 嗯， 你跟初恋之间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很浪漫或者很感动的事吗？ 感动的事就是那一年的圣诞节，然后去他家，他住的地方，然后一起过圣诞，然后是。第一次有一个让我心灵悸动的人，然后跟他一起过的那一年的圣诞节。 第一次跟喜欢的人过圣诞节， 终于圣诞节我遇到一个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嗯，那个时候是啊。 哦，对啊，那时候是。 对啊，那可是后来因为读书的关系，那个不同的城市，后来就 淡了， 没有，对，就淡了，就没有再继续下去。可是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 谢霆锋，谢谢你的爱。 1999。 好的， 拜拜。 拜拜。 你这个傻瓜，不要逼我说谎话，爱个人是占有，一点都不伟大了。我丑恶，我自私，我忍了，看着你容不下他。出于私心，我也觉得我好可怕。所谓祝福，原来只是在尔虞我诈，关系升华只是欲望吹的挣扎。我甚至想过，万一你们开始吵架，在我们之间就能留下一条尾巴。这个我还值得谁爱吗？我虚伪，我惭愧，我嫉妒你幸福，你这个傻瓜，不要逼我说谎话。 Free 雅林凡，这样爱你好可怕。有时候爱很可怕，有时候爱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浪漫。想到他，就想到那一年快乐的时光。刚刚那个人我又忘了名字了， 吴先生啊。 哦，吴先生的点播， 高雄吴先生。 谢霆锋， 再见。哦，是谢谢你的爱。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 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别说承诺，爱我不需要承诺。不后退，就让它心碎，宁愿孤独的滋味，不被了解的人最可悲。